国民党的提名，与赖清德副总统来一场君子之争。 提前结束访美行，在太太曾馨莹陪同下，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正式表态争取2024总统。在这之前，贤伟4年前退出国民党，鞠躬道歉。 我也要为我4年前负气离开国民党，让很多人失望。所以向国民党朋友们致上我万分的歉意，对不起。 长达8秒致歉，郭台铭要展现回党诚意。返台记者会以台湾需要一个很棒的 CEO 为题，但郭台铭却把姿态放到最低。 我愿意做2300万台湾人的仆人，为中华民国的生存发展而战，为台湾人民的安全幸福而战。能不能够被国民党征召，在于民调的呈现。只要接到民调电话，请表达唯一支持郭台铭。民调侯市长高过于我，国民党决定征召他，那么我会全力支持侯友宜市长。 言下之意，不会以其他党籍角逐总统，只是国民党已经定调2024总统人选将采征召制。郭台铭要参加初选，得先回党。不到30分钟记者会，尽管郭董把腰杆子放软，但也等同把烫手山芋丢到侯友宜跟朱立伦手里。三立新闻李维廷、邓明君 SN 小组桃园报道。 大家午安，我是汪举正，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郭台铭从美国提前回到台湾开记者会，正式宣布哦，全力争取国民党征召，要来参选2024。哇塞，大家说这一下蓝营内部的竞争看起来好像更加热闹了吗？有多热闹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郭台铭起手是就先为四年前负气离开国民党先来鞠躬道歉。好，接着说呢，如果获得提名的话，会来团结非绿。但是如果是侯友宜出来选的话，自己也会全力支持侯友宜。但是大家说郭台铭呢，今天的亮牌，诶，这下侯友宜压力不就更大了吗？今天侯友宜就说了，我这一生最重要的是守护中华民国。但两个人的起手式好像侯友宜还是差了蛮大一截齁。好，不过今天呢，郭台铭的动作呢是要当非绿的共主咯。好，包括今天说什么呢，要跟赖清德来一个君子之争。但这句话的同时，怎么又打起两岸牌呢？好，又酸说这个台湾要避战啊，不可以让民进党执政。哇，这个话讲得又咸又辣。郭台铭这一番话是有人教他吗？直指民进党想要拉起国民党的支持度吗？好，那当然呢，大家也在看郭台铭这一句话，侯友宜撑得住吗？这几天呢还在学韩国瑜微服出巡哦，手谈国政，但是讲物价这些农委会早就在做啦。所以吴子嘉就直言说，侯友宜要赶快改变人设哦，不然呢呵呵做歹机，每一次你都讲这样的话，就变成大家嘲弄的对象，你也真的会很难选。所以接下来呢，你看郭台铭这样的表态，那侯友宜是不是更难出来了呢？好，包括大家众所瞩目的英麦会，台湾时间呢6号凌晨1点就要登场了。这也是台湾总统呢第一次在美国见众院的议长，有160位国际媒体大阵仗的关注。那么也在雷根图书馆呢再度凸显美国对台湾的6大保证哦。那当然呢，中国这边又更加 keep up 了，怎么办呢？只能更加大手笔发钱砸钱，找走路工来抗议。$200呢现在再加码到$400哦。好，连联署社团呢刊登报纸广告，却被发现诶，这个社团灌水呢。还有社团说啊，我们根本没加入啊，怎么把我们写上去呢？小英行程很低调，国民党就说矮化，那高调国民党就说有政治盘算，也真的是蛮为难蛮难搞的哦。好，那马英九呢配合中国走访仇日行程，说日本呢专门炸平民，现在得到报应了，甚至还模仿英军喊中国万岁。诶，奇怪哦，国民党怎么又不说话呢？那现在连新加坡的报纸竟然都点名叫马英九再选总统，这个让国民党哦这些台面上的人选感觉起来都蛮不堪的。好，如果马英九的交流可以带来总统，不是应该才真正来呵斥一下吗？我们今天节目上面呢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今天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钟庭旺晃哥。 举行好，大家好。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 举行好，大家好。 桃园市议员于北辰。 举行好，大家好。 前国民党中常委田方伦。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财经专家姚慧珍。 举行好，大家好。 好，今天早上很多人在看这个直播，就是郭台铭回到台湾了，提前两天回来。那今天呢就马上开记者会咯，说台湾啊需要一个很棒的 CEO， 然后呢就宣布要全力争取国民党征召选总统。好，我们请教一下苏培哦，今天一下子说呢要跟赖清德来一个君子之争，那一下子呢又打两岸牌，要想说这个民进党怎样又怎样。但是可以看到今天郭台铭真的是蛮低姿态的哦，之前不是还说年轻气盛，他今天真的鞠躬来跟国民党的支持者道歉，说哎呀我四年前负气离开，习惯不丢啦。哇，今天的起手式是不是给侯友宜也蛮大的压力呢？ 是啊，这个郭台铭提早两天回来给侯友宜来看啊、就告诉侯友宜公，我是准备好的、而且我已经宣布要选了，而你侯友宜呢？所以这整套棋其实就已经给侯友宜下了一个这个就跟他呛瞎了啦，呛瞎公，我还给没算了啦齁，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所谓的内参民调里面一定会有我郭台铭的，而你侯友宜咧本来最强的母鸡你有没有要选啊？所以我觉得他今天这个十点开记者会，侯友宜在昨天临时公布了一个十点半今天受访，所以这是互相相应的。为什么？因为侯友宜知道郭台铭要宣布，所以十点半侯友宜临时增加了一个行程要来回应这件事情。不过真的很落惨啊、本来如果这个时间点侯友宜嘛说你宣布要选，我嘛宣布要来征召，要争取征召啊，我告诉你郭台铭的气势就落掉了。但很可惜的，侯友宜居然想说我一生守护中华民国，爱护台湾人民，希望让大家平安安全啊，结果媒体就把它转掉了， 就转掉了， 转掉了，大家刚刚就不聊 没有重点了， 是完全没有重点。人家郭台铭宣布要选，鞠躬道歉，宣布要选啊，结果你就在那边讲说我爱中华民国，每一个人都蛮爱中华民国，连现在去马去中国说我当过我当过那个的马英九， 那个的马英九， 也说他爱中华民国啊，所以我觉得侯友宜真完全不知道要讲什么，而且我认为。郭台铭今天这个起手式其实是真的准备好的、包含所有的这个计算、这个侯友宜从3月4号以来所有的民调如雪崩式的下滑、所以本来郭台铭预计在3月有一连串的要做造势的事情，他那个时候全部都停止了，然后跑到美国去，然后提早两天回来，我觉得这完全都是计算好的哦。而且另外可以看到郭台铭这所有的计算包含了深深一鞠躬90度的鞠躬，而且那90度还维持了好长一段时间、 让大家拍完了照片之后， 是我觉得这诚意十足诶、告诉所有的国民党支持者说、我真的很心累啦，你们讲的你们对我的批评我都听到的，你们觉得我对国民党没有建树，我过去输不起这一件事情，对我首部郭台铭深深一鞠躬跟大家道歉，但这个担子我今年要扛了、我现在要扛了。我觉得就如于将军所说的，这对国民党的支持者买单呢、侯友宜勾卡金丢啊呢，吼，这个深深一鞠躬，而且是首富深深一鞠躬吼，然后来告诉大家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郭台铭准备好了，而郭台铭这一出戏有没有国民党的中央党部的高层互相呼应、我认为也是有的、不然怎么会这个时间点郭台铭开完记者会，国民党的中央党部也说诶我们确实有要做一个内参民调、而内参民调不会公布、这个时间都嘟嘟啊后呢 刚好在这个时候说要做内参民调，那时候三月说要征召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情况， 公布征召，中常会公布征召的时候完全大家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做、对不对，什么时候要做民调、民调要做几次什么都不知道，结果今天郭台铭回来深深一鞠躬之后什么都有了，五郎桥后 你硬啊 OK 了， 第二、没有错，第二个不过我要讲就是说郭台铭这个深深一鞠躬虽然准备好，不过这个是不是有点落魁啊，今天这一出戏是不是又是公关公司改铺牌桥好的、中央党部跟他说好的应该要这么做，然后现场居然不让媒体提问，好，一个公，我今天因为要回来调时差，所以我不让媒体提问。我要问一下郭董啊，你不是年轻气盛，你不是要做中华民国最棒的 CEO，连接受媒体提问你都做不到，你叫我，你告诉我你是最好的 CEO， 我觉得有点让人难以相信。 他还下一个伏笔哦，他说 我再去日本回来，再来接受大家提问哦。后面还有戏呢， 是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所有的行程郭台铭的行动铺排好啊，齁，我先去美国，但我不接受提问，我再去日本也不接受提问，为什么？我这样子一步一步垫高的是什么？垫高的是我郭台铭比你侯友宜在国政上面，在国际视野上面，我更是准备好的哦，所以我觉得侯友宜今天里金价紧跟丢，所以他只能一直讲说我爱中华民国，我会守护中华民国。按够其他的话，他还是讲不出来，到底有没有要选，他还是讲不出来。所以我认为侯友宜今嘛跟丢完啦。 啊，不是啊，特别安排在人家30分钟之后开记者会啊，你不是就应该讲些什么吗？ 啊， 你怎么是还是没讲，让大家说那么期待还是落空了。但要请教将军哦，我觉得郭台铭今天起手势其实很多人都爱看，跟侯友宜喊话，跟这个赖清德喊话，跟朱立伦喊话，他今天内容讲什么呢？拜托大家民调唯一支持郭台铭，如果获得国民党征召的话，将穷尽所能团结非绿阵营，如果侯友宜的民调高过我的话，我会全力支持他，我全力争取国民党的提名，与赖清德来一个君子之争。其实今天哦，这郭台铭的记者会是有软有硬哦。那为什么说郭台铭的大动作可能侯友宜表现让他忍不住了？好，楚英委员就说，因为侯友宜民调的直直落，让郭台铭忍不住了啦，所以看起来呢，国民党2024提名要上演多人大战，现在连内参式民调都确定了，真的是大家懒懒做会啊吗？ 如果齁，讲说国民党的支持在等两个人说两句话，这两句话第一个就是要等到郭台铭的道歉，第二个就要等到侯友宜的 Yes I do。那现在是看谁先出现，看起来郭台铭的道歉是先出现， 对，而且他今天 Yes I do 了， 对，他是同时讲两件事，就是我对国民党非常抱歉，我伤了大家的感情，但是我愿意承担，所以他一个愿望哦，就达成了大家两个需求，他直接讲了。那侯友宜呢？侯友宜还在犹豫，这个犹豫哈，会造成一件事。国民党的支持者对于某个政治人物，你应该要看齁，他的民调开始往下跌的时候不容易再起来。马英九如此，韩国瑜如此，朱立伦如此。欸，我刚刚讲这三个人曾经在国民党党内是不可一世的政治明星，欸，当他的民调开始往下掉的时候要重新谷底攀升，国民党没有这种股票，国民党的股票是买来就很好，他会打顺风球，要谷底攀升的股票在国民党没有这种 DNA。所以当这个郭台铭看到了侯友宜你的声势开始往下跌的时候，所以他身旁的这些谋士啊告诉他，郭董你机会来了，但是你必须要做一件事，什么事？这是你一辈子做不到的事，道歉。郭台铭几乎没有道歉，郭台铭几乎没有道歉，因为他觉得他做的都是对的，他切入的是最精准的，可是他告诉他，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是你这辈子都没做过，就是道歉，而且要诚心诚意的让这些蓝营的支持者知道你知道错了，知道你愿意回来，知道你真的愿意帮国民党打这一仗。而这个时候必须要比什么时候先？必须要比侯友宜说 Yes I do 的时候要先。如果侯友宜先讲了 Yes I do， 郭台铭这个道歉白道歉， 对， 啊，人家都要了你才道歉，会不会太慢？那现在郭台铭先说了，我愿意承担，我愿意跟大家道歉，我愿意放下以前的成见，而且郭台铭从来没有跟人道过歉，我跟国民党道歉。国民党的这些基层党员或者是支持者，说句实话，一点都不难瞧。他觉得啊，那除了郭台铭还有谁？侯友宜吗？侯友宜今天讲的话什么？我愿意守护中华民国，我愿意让台湾好，愿意让全国人民好。这不废话，你做新北市长，你也是让台湾好啊，你做新北市长也是让新北市的市民好啊，那跟你要选总统没有关系，而且你又没有说你要。所以这段时间郭台铭开始展现第一件事，我对于国际之间的事物就算没有很进入状况，可至少我能够碰啊，我能够接触啊，我能够去跟他们做一些咨询啊。而侯友宜呢，你不要说你懂不懂，懂不懂是另外一回事，你根本碰不到，你碰不到要怎么懂，对不对？你接触不到你要怎么知道？你人家正在美国谈事情，正在美国谈国际之间的事情，那至少马英九也到对岸去谈两岸问题了嘛。你侯友宜还在菜市场谈鸡蛋，人家在跟你说齁，这个中国的飞弹不要再往台湾打了。你跟你说我们台湾的鸡蛋很贵，人家跟你讲飞弹你回答鸡蛋。这个 level 差太多了，差太多了。郭台铭正在美国在谈说未来我们跟贾伯斯我们跟苹果创业的艰辛，你在告诉你说菜市场的高丽菜太贵， 你不觉得这个 level 差很大吗？ 啊、可是标题都已经说他手谈国政，感觉起来已经是给他一个肯定了，还不够吗？ 他的国政就是鸡蛋跟高丽菜啊，哦，还有什么？没有啦。 啊、我一生最重要是守护中华民国，不给他一个机会吗？ 中华民国的鸡蛋，还有中华民国的高丽菜，你这不是总统要做的啊？你这就是新北市长的 level， 你没有跳出那个跳脱那个水准，所以说我说侯友宜他的谋士不是不行，是侯友宜不敢轻易接触，他真的跟你谈矽谷，真的跟你谈半导体，真的跟你谈国际之间的贸易，真的叫你说如何突破美中台的困境，你叫侯友宜拿鸡蛋来对应吗？我们新北市是人民最多300多万人，所以现在我可以让全新北市人民做得好，所以中华民国会更好，这我想记者就跑光了啦，我跟那个摄影大哥就关机了啦，然后那个堵麦的记者就把麦收了啦。哎，你要讲100遍才够吗？你讲一点新鲜的好不好？郭台铭都道歉了，你知不知道？他道歉，我还是继续守护中华民国。大家收了，走了走了，不要听了，不要听了。你没有新闻，你没有亮点，你让这一些想要跟着你一起选举的这些区域立委，你叫跟你干什么？没搞头嘛。大家现在期盼什么？期盼的郭台铭从日本回来会有什么亮点？ 对， 期盼从郭台铭从日本回来会有什么新的资讯让我们知道？那有亮点，有新闻，这些区立委才有搞头啊！那你现在侯友宜永远在新北市，他等于是困在新北市咯，他踏不出去，踏出去叫绕跑，不踏出去叫做懦弱。所以郭台铭现在进退维，这个侯友宜啊，进退维谷啊，看到郭台铭已经一飞冲天了，看到整体的人家已经开跑，看到赖清德已经开跑了，侯友宜急不急？急死啊！即使可没有用，他再急还是呵呵作待，因为他不想背负绕跑的这个骂声，他又没有办法扛起要振兴维谷，让整个这个国民党往上冲，他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出这个也痒，出那个也痒，你叫他怎么办？他只好坐在家里继续瘙痒，心痒痒的，可是呢，不敢去挠啊，一挠就被骂。所以真的，侯友宜现在，我个人觉得，侯友宜的气势已经开始往下跌，但是还没有跌到谷底。什么时候跌到谷底？当郭台铭找到了韩国瑜，谈完以后，我觉得侯友宜大概也就好好做新北市长嘛。那郭台铭会不会找韩国瑜呢？我认为一定会，一定会。而且呢， 什么样的角色而已啊？ 对，凭郭董的这种可以蹲下来道歉，我为了我心中的目标，我可以道歉。我觉得韩国瑜不容易拒绝他。如果当韩国瑜加上郭台铭，那么侯友宜 可能韩粉这一关就过关了哦。 只要郭台铭找了韩国瑜，那些骂郭台铭的人就说了啦，就全部说回去了。哦，韩总一支创意券已经出来了，我们全部支持郭董。那侯友宜呢？ 他们也不喜欢侯友宜那边嘛，对 本来就不喜欢他。侯友宜是这些深蓝支持者，还有这蓝营的支持者不得已的选择啊。你们蓝营现在气势还不错 ，2022 后气势这么好啊，没人能选啊，只剩侯友宜。即使不喜欢啊，蓝皮绿骨就蓝皮绿骨，至少是蓝皮嘛，所以他是不得已的接受。可现在出现了，如果是郭台铭加韩国瑜。那么侯友宜，你就可以如偿所愿了，好好做新北市长。 好，不过我觉得今天看了这个郭台铭的记者会，我觉得郭台铭蛮老谋深算的，因为你看之前大家一度还想说，你是不是不选了？郭台铭是不是不选了？没有想到碰了一下，跑去美国去了，碰了一下回来开记者会，宣布说要被征召啊。结果嘞，那个时候说不选，大家觉得他不选的时候是侯友宜民调比较高的时候，可是现在侯友宜民调下来啦，郭台铭就出手喽。而且请教一下慧珍姐， 是 郭台铭今天出的手低姿态耶，声调很低耶。你看他说我是商场老将，却是政治新手。然后今天呢，就跟国民党鞠躬道歉说：“哎呀，我四年前啊，这样离开是我的不对。之前才说年轻气盛，才几个月前，那态度才加贼。 因为他自从讲完年轻气盛之后，就他身世一路下挫。第一个七十几岁讲年轻气盛，大家真是听不 懂。他现在需要公关公司一下。 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二件事情，其实他的起手是非常明显我觉得他这一次的一个回台的一个演讲里面讲了几个重点。第一个，在他的眼睛里面，现在他的唯一的对手其实是侯友宜。你有没有发现他讲的是，如果民调出来是侯友宜比他高的话，他全力支持侯友宜。如果你有考虑到其他人，你要是我可能会说，如果民调出来谁是最高的，我就支持那一个人。但他不是哦， 他瞄准侯友宜， 他瞄准侯友宜。所以在他眼里面，事实上国民党的这一次的总统的初选里 面他唯一的对手就是侯友宜，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跟朱立伦达成了一种共识。哦、外面一直在传，传什么呢？就是说他所谓的郭朱配或郭朱合，不要说配啦，要说合作。郭朱要怎么合作呢？我上一次我记得我在举荐节目有谈过， 对， 郭台铭在上一次的时候讲说，我只选一次啊、哦，然后什么大哥拜托你了，然后跟韩国瑜讲话，所以他有没有可能这一次私底下跟对一样跟朱立伦讲说啊？大哥只选一次，大哥拜托你了。这句话如果对朱立伦讲的话，你说身为党主席的朱立伦，他在包括不知道未来的民调是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但是这种全部都操盘在朱立伦手上。如果朱立伦现在决定要跟啊郭台铭合作，在民调上在各个方面上他确实是可以力挺郭台铭。 小弟一定全力帮大哥啊，因为大哥只选一次嘛。 对，大哥只选一次，那后来而且在大哥假设未来选上，谁会是有可能掌握那个行政院的身上主要的权力的人？行政院长是谁？我觉得朱立伦搞不好着眼的是这个。所以换句话说，我觉得郭台铭跟朱立伦的合作，早在他这一次去美国之前，可能都已经拍板定案。第二件事情，我刚提到，他说这一次他等于是剑指的侯友宜，你知道吗？我甚至认为哦，他这一次出去美国很多的谈论。甚至是戴帽子这些事情，然后讲到说什么我们现在主要做两件事情，化解美中的对抗，不能让民进党执政。这些话他讲出来，很多是情况是对比侯友宜的不敢讲。我们都知道侯友宜其实最被诟病的两个问题，第一个事情就是他在党内完全没有办法当团结的那一个人，所以其实郭台铭是引蛇出洞。我现在这句话讲出来了，如果侯友宜你有办法，你民调胜过我，我全力支持你，那你侯友宜讲得出这句话吗？你侯友宜讲得出如果郭台铭民调比我还高的话，我全力支持郭台铭吗？我觉得郭台铭的意思是赌你侯友宜不敢，因为你侯友宜从来没有表态过支持任何一个人、 啊、 你 就是之前南投那个看人家不对劲就不想去站台了，那还会全力支持吗？ 对，所以我觉得郭台铭这句话很厉害哦。第一个我引蛇出洞，对，戳你。第二件事事情大家都知道，你侯友宜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不愿意表态，不沾锅。第二件事情，我们都知道侯友宜吼吼做仔已经快变成个笑话了。之前那个坤英哥有讲过一句，他说政治人物从来不是被骂死的，是被笑死的。我觉得侯友宜有一点点步上那个列车，会变成是人家吼吼做仔已经会被人家开玩笑调侃的一个梗情况。那侯友宜最被人家质疑的就是他在于美中或国际这个议题上，感觉上他始终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说法，他讲不出一个所以然，他感觉上对于国际事务是没有一个重点的，是讲不出一个具体的一套。但是郭台铭不一样啊，郭台铭去见了谁？没有，就是那个贾博士的儿子，对，贾博士的儿子都来了，然后谁又挺他，然后又强调这一次定调是什么科技经济之旅，然后呢，他又强调说，我未来我们要怎么样去化解美中的对抗？他说，因为他可能还那个准备资料还没准备足够，所以他说我以后告诉你们。他如果准备够的话，可能今天就告诉我们。但显然是不够了，所以今天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认为他一定会采取一个方式，什么样方式呢？就是用科技的方式，就说，哎呀，你看大家都很需要台湾，那美国需要台湾，中国也需要台湾，所以呢，我觉得他会朝这方面，因为他定调是科技经济之旅，他企图想要用所谓的科技，因为他在科技领域上确实有一个重要性地位。他企图要告诉选民，我们可以用透过科技的方式来让美中之间的旗舰给化解掉，因为他们大家都需要我们。可是这句话一听在我们比较熟悉领域的人，我们就会觉得很好笑。为什么很好笑？第一件事情，美国对你郭台铭一样还是当年的信任吗？大家还记不记得威斯康星州的投资案？ 破局了吗？ 那时候他跟那个川普，川普最近麻烦也很多，他跟川普在那边有没有动工仪式的画面印象深刻？$100亿投资，拍谁？起码已经2年过去了，你威斯康星州你投资了多少钱？美国现在在威斯康星州当地的记者里面，其实对鸿海有很大的质疑，因为他认为你开空头支票，你没有兑现。第二件事情，威斯康星州原本是要做大面板的一个工厂，但现在变成是一个伺服器的一个生产的很重要的一个据点。那为什么他们最近接了，他们的营收在过去一年之内涨了7点，就是翻了7.5倍，成长7.5倍？那为什么？因为 美中大战的一个情况之下，很多的伺服器大厂以前可能在其他地方啊没有关系，美中没有防范成这样，现在是美国的那个云端相关的公司都直接跟他们讲说，我们现在就是要在美国就地服务我们。嗯，为什么在美国就地服务我们？因为我们美国已经不能再去中国或者再去其他我们不信任的国家去采购相关的商品，以及把它相关的伺服器设在这里。 对， 所以换句话说，你的富士康的威斯康星州的营收可以成长 7.5 倍，就是受惠于美国跟中国的一个脱钩情况之下，两套的美国自己的美国一套，中国自己的中国一套。所以讲白一点，如果你有办法化解啊，你就可以跟你自己的大客户美国客户说啊，问他会可以啦，这个相信我，我有帮你化解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继续在那边生产没有问题的。有可能吗？当然不可能啊，不要讲到国家层次啦，光是苹果跟三星，你有办法同时又接苹果单同时又接三星的单吗？苹果 对啊， 很多东西是苹果是其实是绑住的，苹果就是你只能专门为我服务，你不可以为其他人服务。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连你的商场上的竞争情况都是那种势敌不，就是如果你是我的敌人的话，我们的老死不相往来，完全没有办法去化解的情况之下，怎么可能美中两个大国的角力，你一个台湾，你会奢望说由我们出来扮演所谓的和事佬角色来搓一搓这些事情都没有吗？怎么可能？你说所谓的，大家记不记得他在四五年前讲的那一句上一次选举的时候，国防要靠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嗯，靠和平。嗯，他还讲了一句很荒谬的一句话：你手上都是枪，都是刀，难怪人家会来打你。如果你今天手上不要有刀，不要有枪的话，人家可能就不会来打你。而且他在当时还讲了一句：美国人都是骗台湾人来买武器，来买他们的武器呀。那四年后的今天，然后你一个道歉，你的道歉是跟所谓的国民党的支持者、深蓝的支持者或是韩粉道歉，但是美国这个部分还一样相信你吗？美国会接受你的道歉吗？美国会认为说你的国防靠和平这句话是 make sense 吗？如果都没有这个情况之下，我认为其实某一种程度上美国对郭台铭的信任度剩下多少，其实搞不好是一个带存疑的地方。 好，不过听得到今天郭台铭呢也是出来讲话蛮多政治语言的啦，那当然呢是要戳中侯友宜，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人韩国瑜4月4号呢才发一个儿童节快乐，结果韩粉又疯狂说啊韩国瑜出来选总统，奇怪耶，现在组成了一锅杂烩粥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那么在郭台铭呢表态要争取国民党征召之后，侯友宜也回应了，我们来看一下他讲什么呢。 谢谢大家，我们今天通了，干 票。清明年假最后一天，新北市长侯友宜慰问捷运人员和警察。不过前三天没有公开行程，却在脸书上发文，念兹在兹的都是国政大事。搭上儿童节议题，侯友宜写下：“台湾这块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让台湾更好是我所肩负的责任，为台湾打拼毫无悬念。”这一份毫无悬念，是否要提前出战挑战2024？侯友宜持续打太极，却还有弦外之音。 我们现在都以市政为最大的优先。清明连续假期，我只是行程没有公开，我行程还是满档，拼一个城市的愿景，拼一个守护人民的安全。新北市的2030愿景，我们早规划好。 提2030大愿景后，也要参政的决心早已不言而喻，只差党中央何时要进行征召。不过被称为蓝营最强母鸡的侯市长，这一局还未必平步青云，因为郭台铭已经宣布表态要争取蓝营征召。 一生最重要的是守护中华民国，爱台湾人民，大家让我当平安。面对每一个人，我们都用大家团结在一起。 问的明明是郭台铭，后裔嘴边挂的却是国家和人民，看似不受影响，但字字句句藏不住挑战大卫的野心。加上最近暴跌的民调，随着郭董表态参政，势必也将推进侯友宜的表态时程。三立新闻黄世成、马俊文 SU 小组新北市报道。 那样呢？那讲的拢赶快，侯友宜有没有新的梗呢？好，请教一下方伦哦。李明贤说侯友宜应该最慢四月中就应该要表态了，现在还有表态的需要吗？郭台铭现在已经直接来直球对决了。好，当然啊，除了这个郭台铭之外，韩粉呢，又高潮了，说2024啊，这个韩国瑜也不能缺席。哇，现在国民党感觉起来角力斗争好像越来越多了哈。 应该这样讲啦，国民党内的角力斗争应该这样。重点是国民党已经说了，我就是要征召。 哎， 啊，过程也还在，就是说，放入各家人选，包含刚刚将军有提到什么韩国瑜也会放进来的，这些都是党中央目前都还在安排跟决定当中。 啊，安排决定到什么时候？ 郭台铭已经很明确的说，我愿意 ，yes I do， 拜托给他，请大家唯一支持我，这是郭台铭的说法。侯友宜也在这一个名单里面啊，他也会被做民调啊，因为我相信。我身边也不少朋友最近有开始有陆续接到民调，还会跟我说，我跟你讲，我刚才打电话来问，还跟我讲，特别说里面没有郭台铭，里面没有韩国瑜，大家都会分析这个民调，我觉得大家都很专业。好，讲回来了，我认为说今天 郭台铭 他已经很明确的把立场讲清楚了，对于侯友宜来说是不是压力？当然是压力，因为前面没有人很明确的说我就是要选，不，只有张亚中张校长而已。可是到现在为止，如果有一个这么强而有力，而且民调上跟他不相上下，甚至有机会赢过他的人选也出来说 yes I do， 包含他会有一些部分是侯友宜没有办法 reach 到的，就是所谓的国际的部分。所以郭台铭起手是非常漂亮，首先他展现他的国际氛围，他国际立场，你看小英出访，马英九出访，我也可以去美国走一遭，见了不少人。重点是我回来之后，我第一件事是先跟过去国民党同志说一声不好意思。就像刚才讲的，郭台铭以前很少在道歉的啦，他这个道歉对于蓝营基本盘来说绝对是有加分，因为目前为止韩国瑜没有动向，他的这个道歉有没有办法弥补过去四年前韩粉心中所受的那个伤？我认为是有的，起码到今天为止，我目前看到很多的评论跟很多的讯息跳出来说，不错不错不错，郭台铭的起手式就是先跟大家说抱歉。好，再过来看，他已经把目标讲得很明确，我不单单是要去美国，我还要去日本，我去完日本之后要跟大家讲说我要用科技经济的方式怎么样领导台湾。可是同一时间，侯友宜的说法是讲我要谈鸡蛋，我要谈猪肉，我要谈电价，这个东西是不是台湾人民关心的？我觉得是，将军认为说层次上有差别，但我认为这就是观察角度不同。侯友宜一直想要打的就是民生，民生跟民生，没有其他的了。他就是想跟大家讲说，你看鸡蛋很贵，猪肉很贵，电价又在涨，所以民进党做的不好，我蓝营我就是好呵呵啊做歹机，我可以把事情做好。但是我认为侯友宜现在还差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就是他没有跟人家讲说，如果我来做，我要怎么样处理鸡蛋问题、电价问题，或者是猪肉涨价问题。如果他今天可以论述到这样，很完整的讲说，哦，我们啊应该要去做什么样的批量啊，或者是冷链的技术啊，提升整体的采购，对于台湾的经济是好事。我相信这对他的民调绝对是加分。 听说他讲还是讲鸡蛋啊，新北市政也还是有鸡蛋，你还是没有跳脱出来嘛？会不会到最后说，哦，我明哲保身，反正民调一直直落，我干脆不要好了，不要选好了？ 我会认为说他最后一定还会在那个征召的讨论名单里面，但是一定还会再问他本人，你到底有没有想要选？那到现在为止，刚才看到明贤哥说他四月中会出来嘛，我是期待了，侯市长你也可以早点出来了，因为不可否说的是，过去几个礼拜以来，甚至几个月以来，蓝营的基层是焦虑的，都在等侯友宜啊，都在等你什么时候要出来啊。那如果你现在你真的没有打算要出来，郭台铭都说 OK 了，郭台铭都说 yes I do 了，那为什么我们不给郭台铭一个机会？所以我认为侯友宜现在这个礼拜是他很关键的抉择点，因为已经有人先说了，他再不说，不好意思，就马上有人被追上。 那你觉得今天郭台铭都说了，有没有可能跟朱立伦已经谈好条件了呢？ 他跟朱立伦有没有谈好条件？我不知道。 之前去美国之前，他们就有碰过面哦， 没错， 爆出消息哦， 没错。但是我认为说他去美国之前跟朱主席之间有没有谈出一些共识？我认为是有的，包含他期待说， 共识还是条件？ 我认为是共识啦，我认为是共识，因为总是要把一些中华民国立场讲出来嘛，他一些两岸的立场或国际观念的立场要跟国民党十分一致啊。那这样子对于 彼此对于蓝营在未来的选情来说，两个都是加分了。但是如果你又要讲说，哦，已经有谈好什么条件，我认为是现在没有。 没有，我要补充一点哦，其实朱立伦跟郭台铭有一点相似之处，他跟马英九不一样。马英九讲的是锦绣江山大中国，不管是郭台铭还是朱立伦，他讲的是2300万人的福祉为念。那么我刚才说侯友宜的状况不是，侯友宜一直聚焦在什么？内政、分配、产销问题。可是你未来选的如果是总统呢，你没有给全民一个安全的架构，你没有给全民一个自由经济的一个国家的这种概念，你只谈内需跟分配，说句实话你不用选总统，你当新北市长已经够了，全国第一大县，你了不起当内政部长就好了，再不行当农委会的主委。你要当总统，你永远不谈对外的架构，永远不谈对外大家如何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你不谈。我们选的是什么？选的是总统，我们选的不是一个超级的大市长。所以说侯友宜为什么说他格局不够大，是在这里，你跳不出总统的格局，你跳不出你的国际观，跟你对于世界整体国这个台湾的战略位置你讲不出来。所以不是看不起他，是我一直在等待，等待跟忍耐，我等待了很久。 好，不过大家也说呢，郭台铭虽然今天讲了一堆，但是呢跟中国美国之间的关系也还是没有厘清清楚的哦。重点来了，那对侯友宜来讲，欸，压力真的是蛮大的。最近在干嘛呢？微服出巡，是要走韩国瑜的老路吗？但会不会做的有点四不像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所以大家说为什么郭台铭出手呢？是因为侯友宜民调直直落吗？那侯友宜连假这三天在干嘛呢？神隐了三天。好，刚刚侯友宜说没有啦，我没有神隐啦，我还是有市政行程，你打给我们宅呀你啊。所以到底是去哪里呢？请教晃哥，微服出巡。好，说去市场，去芦洲的市场啊，说的给退呀，那逼他鬼啊，让大家说啊，你也有宅宅呀啊，为什么连这样子的微服出巡，好像都要闪闪躲躲的感觉嘞？ 郭台铭今天能够宣布要争取国民党的党内提名齁，要拜侯友宜之赐，是因为侯友宜最近的民调一直掉，我认为这是郭台铭在去一趟美国喝了几天洋墨水回来之后呢确定要做的事情。那侯友宜呢，你不要再搞微服出巡那一套。我记得我在节目中讲过，新北市谁不认识你侯友宜？你是要 cosplay 还是乔装打扮？而且物价这个问题，因为物价它每天都在发生。 对， 新北市自己有相关的机制，你每天其实你坐在办公室就可以看到物价，你根本不需要专程去菜市场。当然，你如果要去传统市场去走走，我觉得地方首长也无可厚非。可是你的走法不是这样子。比如说，你前两天在讲鸡蛋的问题，在讲物价问题，你提出解决，我看到那个媒体标题说侯友宜提国政方针。我看吓一跳，我说我这个人终于开窍，就一看解决鸡蛋的问题，那都是农委会现在已经在做的事情了。 对， 那请问你提出了什么解决问题？那你是在肯定陈吉仲做得很好吗？那谢谢你的肯定，我帮陈吉仲主委感谢你，因为你讲的都是农委会已经在做，已经做了一段时间了。好，那侯友宜的问题来自于他自己了。现在的情况是有点像哦，拳击比赛两个选手，郭台铭已经在这个神鞭呢，他已经热完身了，拳套戴好了，已经热身完毕了，在等对手上台。那个对手叫侯友宜。那你对手你要不要上台嘛？你如果不上台，那这场比赛你就被判失格，你就输掉了嘛，因为你没有上台比赛嘛。现在今天郭台铭的动作就是告诉侯友宜说，我已经热身好了，那你到底要不要上台跟我比赛嘛？如果我输给你了，那我就挺你嘛。问题是侯友宜现在连上台比赛的勇气都没有， 而且侯友宜之后开一个记者会被受访的时候，我以为他会说我也要怎么争取啊什么之类，结果本来拿出了爆米花又收起来了，板凳也又收起来了，怎么这一局就这样子了？ 讲到这个记者会，我就觉得很好笑啊。郭台铭昨天晚上，当我们看到郭台铭的彩通的时候呢，大概其实你如果稍微对政治有点判断力，大概就会猜到郭台铭应该会宣布要参加国民党的这个征召的比赛，大概可以猜得到。我相信侯友宜应该也猜得到，所以他故意选在郭台铭半小时之后接受访问嘛。问题是我不晓得侯友宜的政治判断能力太糟糕，没有猜到郭台铭的用意，所以来不及准备，还是说他也猜到但是不晓得该怎么回应，就草包到这种程度。就你讲说为中华民国服务，你这不是废话吗？就像我讲说我们应该要孝顺父母，我们走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这需要你讲吗？谁没有在为中华民国服务？我每年都缴税，我还当过兵欸。 我也为中华民国服务啊，对不对？你们不是废话吗？就你这种回应，你不，我跟你讲，这个回应比不回应更惨。嗯，因为郭台铭已经对你出招了， 对， 结果你呢？你不是正面迎击，你是虚晃一招，就。再从今天开始，如果国民党这个征召真的是有所谓的内部参考民调的话，我觉得侯友宜你如果到还是不表态，你的民调只会越来越低。因为很简单，两个主要的选手，一个跳出来讲，我就是要承担，我就是要争取，我想要这个位置；另外一个是在那边扭扭捏捏、惺惺作态。嗯，那你当然你的民调支持度一定不会高。好，第二个，我来讲一下今天郭台铭，我觉得他今天最让我意外是他鞠躬道歉这件事情。好、大概就把那个当时讲那个年少轻狂，因为他当时年少轻狂的时候，其实有一部分国民党支持者买单，另外一部分说啊，你至少鞠躬道歉一下，哎，郭台铭做到了。我觉得这也不容易啦，台湾首富可以愿意鞠躬八秒钟跟大家道歉，这真的也不容易啊。那对国民党支持者来讲，我觉得情绪抚平了。 对， 好，郭台铭很清楚。他现在要参加的叫党内的初选啊，我暂时用党内初选，让观众比较容易听得懂。党内初选竞争，所以他现在的讲话，哎，他党干，嗯，就他会用大概8分的火力去攻击民进党，然后只用大概2分的力量来讲自己未来可能要做的事情。所以为什么他今天会讲说啊战争哦、战争这个东西全部都丢出来，这是党干，因为他要争取党内啊、这个。大多数支持者支持，可是问题是郭董可能你功课做不够，或者你请的公安公司可能不够认真。好、台湾民意基金会做的民调，他问了一题说，有人说民进党执政会带来战争，国民党执政会带来和平，结果 68% 的人 68.6% 的人是不相信，相信的人只有 18.9%， 也就是郭台铭你今天这个论述是站在 18.9%， 也就是大概两成，跟柯文哲差不多、也就是你是站在两成的那边，你不是站在将近七成的那一边。你这样子的话，就算即使你赢了党内初选民调，你赢了侯友宜，你未来大选也未必会赢。这个是郭台铭他自己要去调整，要去面对的地方。但是我觉得今天郭台铭出来，你说有没有跟朱立伦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或是瞧好，一定有嘛。嗯，这应该是一个政坛秘辛。好、那应该下礼拜之前就会解密了，就到底他们两个人在郭台铭出国前两个人谈了什么嘛。因为你看这个时间太巧合了，郭台铭比预计的提早2天回来。 对， 好，什么提早2天回来？因为明天上班了嘛，大家开始恢复正常工作嘛，媒体也上班的人也多了嘛，所以明天开始会进入新闻的热季。嗯，那今天先热身一下，明天我相信，明天大概很多媒体的头版 啊、大篇幅 主要新闻一定是报道郭台铭宣布要参加国民党党内初选嘛，哈、然后明天开始慢慢的，那国民党，所以朱立伦到底跟郭台铭谈了什么，或者是说两个人有没有达成某种程度的默契？我觉得这个都是将来政坛要解密的答案。可是问题现在关键在于说，如果是最后是郭台铭跟侯友宜，我们先撇除韩国瑜跟朱立伦因素，如果最后是他们两个做民调的话，我认为郭台铭赢的几率很高。为什么？两个人在党内的互比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 对， 但是对比郭台铭会占优势，因为对比这个时候就看朱立伦要帮谁咯。因为对比是赖清德、郭台铭、柯文哲，还是赖清德、郭台铭？ 对， 有没有柯文哲会影响到郭台铭跟侯友宜的民调支持度？因为郭台铭跟柯文哲的重叠性高， 对， 所以如果有柯文哲的话，郭台铭可能有机会会领先侯友宜。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调到时候就会技巧性就会很高。所以看起来侯友宜，如果你再不表态的话，你如果不像这个有些人讲说四月底以前要表态的话，再这样下去，最后被你玩掉总统这个走向总统之路的这把钥匙是侯友宜你自己玩掉 的。而且郭台铭今天已经有讲了、他会团结非绿阵营哦，他其实已经有在暗示、 他当然他做这样的宣示，但是你说能不能把柯文哲纳进来、我觉得基本上几率不高了。不过国民党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民众党我记得他是五月中就要公布总统提名人选，對對對，所以五月中就知道柯文哲会确定会不会参选。那国民党如果民调压到五月中以后再做，那柯文哲这个不确定因素就已经解除了。 對， 所以变成说假设柯文哲参选的话就是萨卡都确定， 对， 如果柯文哲确定他不参选、那就是一对一， 对， 那到时候做民调的问卷的设计的方式，那对国民党来讲也许参考性会高，但是我个人研判啊，我认为柯文哲参选总统的几率大概高达 99% 了。 99%，那么高，好，但要请教一下苏培哦，你看，因为现在包括韩国瑜也加入了嘛，因为韩粉就说啊，韩国瑜要出来啊，现在感觉起来，侯友宜是不是在走韩国瑜模式？因为之前啊，一直被拿出来两个人比较啊，包括绕跑啊什么之类的，最近行为好像也蛮像的，微服出巡啊，韩国瑜那时候夜宿市场，这两个人是要走一样的路吗？ 对啊，一样要走所谓的庶民风嘛。那他们为什么要走庶民风？韩国瑜在2018年那个时候选上之后，他就去夜宿啊，去住在市场里面住给大家看，而且动掉的就是这张照片，有没有大家看到一个人在睡觉还要公布照片给大家拍，真的是不知道在拍什么。对啊，侯友宜也一样啊，如果你要去市场，一个市场一个市长去市场考察没有什么特别，你要关心鸡排，你要关心炸鸡，你要关心鸡蛋，但都可以，但你为什么要特别去拍这样子的照片给大家看？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讨论外交，没有办法讨论国防，没有办法讨论两岸，只好用内政的方式来取代。但我要讲的是，市政也是内政的一环。但如果你自己连市政都做不好，之前我们大家讨论啊，新北市这么多的人伦悲剧在新北市发生，侯友宜有出来讲仔细吗？有没有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那你现在外交被质疑了，内政你自己被质疑之后，然后你又再加强说，我要内政，然后还管到这个农委会的事情去，包含农委会的所谓的什么及时监测啦，包含数据的资料啦，包含要健全产业，现在农委会就在做的事情，你哪被敢吐槽？你马可以做好功课好不好？你不要连这个东西都落惨嘛。所以我觉得侯友宜不要去转移焦点。大家现在对你最大的质疑是，你如果想要当中华民国总统的候选人，你在外交上面不够格，你在两岸上面不够格，这两个部分你如何去加强？你不要学着韩国瑜，想要用韩国瑜的方式来骗韩粉吗？是要骗韩粉吗？还是要这个转移焦点，让大家知道，让大家忘记你外交不行？我觉得这件事情，我觉得侯友宜就不要再继续这样子鱼目混珠了。 好，所以这样侯友宜可以吸收得了韩粉吗？你看吴子嘉说什么呢？侯友宜呢，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成为嘲弄的对象会很难选。吴子嘉已经这样呼吁了。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你看哦，郭台铭啊，不管在洛杉矶啊，这个讲话呢，其实也是蛮重嫌哦。你看他里面讲什么呢？他洛杉矶演讲的时候，郭董要求要唱国歌，他说这首歌如果不再唱的话，几年以后就唱不着了。哇塞，让大家说真的是出手蛮重的哦。但今天突然这样的宣誓，请教一下将军哦，很多人会说，是不是跟朱立伦谈好了？ 朱立伦哈，我相信朱立伦跟郭台铭之间应该有一个非常好的默契。 怎么样默契？ 就是朱立伦本来认为侯友宜是最强母鸡，他已经不止一次的对公开说了侯友宜是最强母鸡。可是大家知道母鸡肉并不好吃啊。母鸡是会下蛋啊。母鸡肉不好吃。你如果到市场去买鸡肉，买到老母鸡肉，你回去就被骂死。这鸡肉又硬又老不好吃。所以现在侯友宜对朱立伦来讲是只很强的母鸡，可是这只肉不好吃，不好卖，不好推销。所以说当然朱立伦当了党主席，他当然希望重返执政拿回政权。他要找到一个齁好推销的。那但是这个好推销的人郭台铭他缺了三个关键的因素。郭台铭第一个他道歉已经做了。 对。 那个道歉已经做后面还有三个关键的因素。第一个他必须得到韩国瑜的声量。韩国瑜的声量如果挺郭台铭，朱立伦怎么征召郭台铭都不会被骂。因为韩粉可以帮朱立伦解决很多争分那个纠纷啊。他就征召啦，对不对？郭台铭支持，郭台铭只要能够容得下韩国瑜的声量。怎么办？我就认为最好的方式啊，就是韩国瑜变成郭台铭的副总统。这是最好的方式。 郭韩配吗？ 这一解套齁，韩粉的支持可以帮朱立伦的征召解掉很多无谓的纠纷。这第一个他的关键是韩的声量，第二个朱的力量。你要得到朱立伦的力量，朱立伦什么力量？我有征召权呢。那朱立伦为什么不敢随便用这个征召权？怕反斥。怕这些国民党的人反，朱立伦又是私心了。但是只要把韩国瑜包进来，不管他是当什么副总统，我告诉你，只要是副总统这个位置，这所有朱的力量展现出来会毫无悬念。我就是征召郭台铭。然后呢郭台铭就找韩国瑜当搭档。我看这些事情都解决。最后一个党员的体量。 你要让所有人对于这个郭台铭四年前的那种不堪，让党员体谅你，他今天做了，所以他解了一个最难解的结，就是党员的体谅，鞠躬道歉，我以一个总裁之姿，我跟大家道歉，我对不起国民党。所以我觉得郭台铭是把这三个关键问题先把最难解的给解掉了，党员的体谅后。 请教将军哦，你刚刚说有可能是郭韩佩，但如果是郭跟侯之间，你看如果对朱人来讲啊，我当然要选郭台铭啦，你又有钱，我又可以帮你打组织战啊，你也有王金平啊，侯友宜这边可能钱要我帮你想办法啊，组织战南部也没有票，诶，这感觉起来好像高下立判了吗？ 因为如果朱立伦提名了郭台铭，他才像一个主席，他才像一个主席。因为郭台铭他自己讲过，他在政治是小白，他在商场上，在国际贸易上，他是资深老练的老手，政治上是小白，所以他会不会听朱立伦？会听朱立伦的，所以朱立伦才有党主席的样子。你看现在最强母鸡有把朱立伦当主席看吗？呼之欲来，挥之欲去啊！所以朱立伦也是人啊，我当了主席这么辛苦，我就算不选总统，你至少尊重我一下。对，郭台铭会尊重他。郭台为什么？因为郭台铭需要他的组织力量。朱立伦是党务的老手， 对， 他做过两次党主席，国民党里面有几个人跟他一样这种资历，做过两次党主席，他选过总统，而且一次是国民党的初选，一个是正式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总统。朱立伦有力量啊，朱立伦有经验啊，所以郭台铭会尊敬他，郭台铭凡事会先请教他。所以说朱立伦何苦要征召侯友宜？况且侯友宜，我不是不给你机会，是你不要机会啊。我不是不给你出现的时间，是你把时间一直往后延啊，延到我朱立伦一天到晚被骂，朱立伦到任何地方去都被骂，你为什么不敢征召侯友宜？为什么不敢征召？朱立伦就讲他就没有说他要美，你叫我怎么办？可是都骂朱立伦。那现在郭台铭这个洗手式一出来，我想解决了党员的体量的问题，那剩下就是朱立伦的力量还有韩国瑜的声量，这三个亮点一结合起来，朱立伦提郭台铭太简单啦，党员的党籍不是问题，财务不是问题，声量有韩国瑜的加持不是问题，那组织都在朱立伦手上。那你觉得朱立伦会选一条最难走的路吗？他如果他选择侯友宜，万一声量搞不起来，这个资金要到处凑，然后侯友宜又到处不配合你，你叫我到处去助选，侯友宜说哎，不行，我现在还是新北市市长，我还是要在这里待到，你这是疯了，你知道，你已经提名你了，已经是你了，你还要好好做事情。所以朱立伦不会拿石头砸自己脚，就算不选，我找郭台铭出来帮我解了很多套。而且呢，如果郭台铭会赢的话，赢了以后，你想想看，朱立伦所得到的尊重跟他所得到的所有的提名授权会超过他提名侯友宜。为什么？因为我帮你嘛，因为你有我才有你嘛，我是你三量的其中之一嘛，力量嘛。所以说侯友宜对于朱立伦来讲，我曾经给过你机会，很多事情齁，当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你前面的时候，如果你不去珍惜它，它就会立刻消失的无影无踪。现在朱立伦命令就是这样子，我给了你你不要，那么我就收回来，免得我心碎伤心。 好，但要请教方荣，我觉得照刚刚将军这样讲，我觉得侯友宜一直以来好像都是烟雾弹，你知道吗？放在上面台面下，我们私底下作业。但请教方荣哦，郭韩佩跟我扣零。 我认为郭韩佩这个可能性也都是存在啦。应该我不会把韩国瑜完全把2024的这一场选战当中完全拿掉，因为他有他的力量，他有他的声量 ，maybe 他也有可能不在这个所谓的正副总统的组合里面，但他在地方上，我们看2022的这场议员的选战，和他也是到处跑啊，他也是到处有声量啊，他去哪边浮选，那些议员其实的选举的成绩结果都很漂亮啊，所以这股力量不能放手。就如同国民党今天说，郭台铭是国民党非常重要一份子，我相信对韩国瑜也是一样，对侯友宜也是一样，甚至对任何一个在野的联盟来说都一样。所以郭韩佩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但我认为韩国瑜可非常有可能是在一个更其他的角色。 那这种可能情况之下，朱立伦一定要到一个很好的位置。 刚刚讲有些人。有些前辈说是条件啊，我认为可能是共识啦，就是说未来如果我们要去合作上面的话，可能会用什么样的角色去做扮演。我觉得他在第一党务机器一定朱立伦他必须要先去掌握，因为在这一次的征召的游戏规则其实 说老实话现在还不是非常明确、因为他不是初选哦，他已经说他是征召哦。刚才年晃哥有讲，他虽然把他解释成初选，但是 初选大家比较容易懂。 对，可是他其实对于国民党来说他是一个征召。征召的话就变成说哎，还是有很多调控、包含把谁放到名单里面，包含这里面对比互比 是谁啊、 对比互比要怎么放、这都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啦，朱主席角色扮演好、不管是要帮郭也好，或者是未来蓝营的候选人也好，他一定要把这个党主席的这个机器掌握住。 没有，我补充一点哦，朱立伦现在必须要趁2024这次选举，如果可以选赢的话，他要洗白一件事，就是讨厌朱立伦。国民党现在内部不知道为什么2022选这么漂亮，讨厌朱立伦，所以2024他要摆脱讨厌朱立伦这个骂名怎么办？所以我讲郭家涵是朱立伦重生唯一的机会， 重生唯一的机会， 对，唯一的机会， 太惨了吧， 唯一的机会，他能够掌握了多少？不分区本来就主席的，可是郭家涵之后，你朱立伦排主席，人家不会骂。未来如果我讲，不管是立法院长或者是行政院长，这朱立伦都是年手可得啊，就是他就要就可以要来啊。为什么？他只要摆脱国民党内部讨厌朱立伦这种氛围，唯一的出路就是郭家涵。 好，所以请教一下晃哥，郭家涵哦，那朱立伦想要的位置应该还蛮大的哈。 我觉得郭涵的可能性，我个人会比较保留一点哈，因为对郭台铭来讲，如果最后真的是郭台铭哈，那韩国瑜对郭台铭来讲是加分还是减分？恐怕加分的成效不大，因为郭跟韩，就韩跟郭之间两者并没有互补的关系。唯一韩可以给郭的是韩的群众魅力比郭高。那这是唯一的好处。可是你说嘛，选举其实就是钞票跟选票嘛。那钞票郭台铭不缺嘛。那韩国瑜能带来的是选票。可是这个选票能带多少？因为韩国瑜带来的选票跟国民党的自己的政党的支持的选票，或者他组织动员人脉能经营的选票，其实重叠性非常的高。如果真的韩国瑜可以为国民党加分的话，2020年蔡英文不会拿817万票。 对， 因为2020年韩国瑜开出来500多万票，大概就是国民党的铁票了。 而且也再过这几年了，效益应该递 减。对，而且你知道韩国瑜现在的魅力其实并没有2020那么高，就是他现在除了一些这个很热情的韩粉之外，其他人大概看到韩国瑜应该也不太会尖叫了。 会开心的笑。 对。所以我觉得郭，如果最后真的是郭的话，第一个我觉得不能排除郭朱佩。郭朱佩的前提是郭台铭承诺只做一届。 但朱立伦是副总统，副总统没有实权，朱立伦也有。 但是没有实权相对没有风险。 成功不必在 我。你想想看， 失败不必在我。 如果朱去当行政院长，郭台铭让你做八个月之后我就把你换掉啊，你能怎样？行政院长本来就总统可以换掉。 风险太高就 对风险很高嘛。你台湾历史上齁，苏贞昌大概是做最久的行政院长，他也做不到四年啊。你要做完四年的行政院长，那几乎是 mission impossible 啊。所以如果说假设郭承诺只选一届，那朱2028想要接棒选的话，副总统是最好的位置。因为副总统虽然没什么事可以做，但是他相对风险很低。你再怎么骂，你会骂总统，你会骂行政院长，但是你不会去骂副总统。可是副总统如果说总统愿意授权给他，他也可以做不少事。比如像你看现在赖清德，就是总统会授权给他，让他去做很多处理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最后是郭台铭的话，如果假设双方有达成共识，郭朱佩可能性很高。那当然也有可能有人讲说啊，朱想要当立法院长啦齁。我觉得朱大概没有那么想当立法院长。 因为应该有别人想要当立法院长啊。 因为想当立法院长，你前提你要过一个难关，就国民党要单独过半。 过半。 我觉得明年的立委选举 有点困难， 国民党跟民进党想要单独过半都相对会比较困难一点点，都相对会比较困难一点点。所以当立法院长有一个高度的不确定性，而且朱如果当行政院长，除了一个任期的问题，另外一个他如果当行政院长，他能不能够兼任党主席，这个将来可能会造成一个宪政上的危机。因为立法院是监督行政院，立法院不是监督总统，所以总统兼党主席比较没有这宪政上的冲突。可是你如果行政院长兼党主席，那请问到时候你国民党立委，你在立法院怎么监督你这个党主席啊？你敢监督我就把你弄掉，这会有宪政上的冲突。所以我觉得如果最后是郭朱有达成共识的话，应该就是郭朱佩的可能性最高。那 对朱立伦来讲，提名郭台铭选总统是朱立伦除了自己代表国民党参选之外最好的安排啊。嗯，哎，郭台铭有钱啊，嗯，我国民党至少今年选举我不用操心钱的问题， 对， 我只要帮你负责搞选票就可以了。嗯，那这个刚好郭台铭也需要朱立伦，所以我觉得双方的合作其实是有共同的基础的。 好，但我们发现，在郭朱配、郭韩配之后，哎，今天大家讨论好像侯友宜真的出局的感觉哦。好，但要请教一下廷辉老师。你看哦，今天郭台铭说了很多话，阿刚晃哥也说了，八分要打民进党嘛，两分要打党内侯友宜嘛，那八分要怎么打民进党呢？这个话好像也讲得蛮矛盾的。我们来看一下呢，喊话说要跟赖清德来一场君子之争，然后又酸台湾要避战，就不能让民进党执政。楚英委员就说了，真的已经忍不住了吗？为了争取提名，这个说法不合理，而且一定要党检，一定要党检才有国民党的支持者欢心嘛，是不是？ 郭台铭讲这句话，其实就是国民党常常在讲的哈，就是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他只不过把它变成是更多话出来讲而已哦。其实他没有什么了无，就我认为是没有什么这个了无新意啊。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原定在美国访问是12天哦，结果现在缩短行程哦，提早两天回来。提早两天回来，你想想看了，如果是刚好在4月7号回来，有他的版面吗？ 没有。 那4月7号回来，马英九回来了，蔡英文回来了，那怎么会有郭台铭的版面呢？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他自己有思考过，还有就是说，也有人提到一点，就可能在美国来讲，后面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人可以见面了哦。 所 以前面来讲，玉山科技的这些见完之后，他差不多了啊。但是他真正能够提出什么未来的愿景，跟美国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达成什么的共识吗？我觉得我打个问号，我先打个问号了。那你回来，你看到他讲的话哈，其实第一个，好，当然这台海的战争的风险，这个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人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 ，BBC 都知道，大家都知道，所以不会是他自己知道而已哦。但重点怎么去避战的问题？结果你看到他提一个化解的药单哦，他说第一个化解美中对抗，拜托，你是上了那个南韩前总统卢武铉的那个灵魂吗？还是怎么样？南韩总统前总统就曾经讲过类似这种话哦，结果后来他自己跳崖自杀，为什么会这样子？当然两件事情啦，不相关啦，但是重点是说。一个小国怎么可以去处理两大国之间，或者是说两大国之间的格局，你怎么去搬起这样的格局？你不可能，美中之间要怎么去搞？他自己两个国家之间，你这样的一个中等国力的这个国家，就算你郭台铭，你有办法去劝服拜登或者是川普不能去做这些事情吗？那你有办法去劝服习近平说你不要发动战争，在台海发动战争吗？你如果可以的话，早就讲了嘛，你不是现在才讲嘛？这件事情一样的，就是不能让民进党执政。那不能让民进党执政，难道让你国民党执政会比较好吗？你国民党执政的时候，难道没有枪林弹雨过吗？以前823炮战是什么时候谁执政的，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嘛。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所谓的枪林弹雨这个概念来讲的话，这个战争概念的话，不是说我们自己想要去打仗嘛，那大家都在避战嘛，没有人想要打仗嘛。蔡英文今天到美国去见麦卡锡也是很低调，也大家在避战。那为什么说你会认为说民进党执政就一定会发生战争呢？这论述从哪来的？你的逻辑是从哪来的？这当然第一个讲不通了哈。那第一个我们先从这个第二件事情来讲的话，我认为啦，郭台铭这样子出手来讲的话，你想想看哦，他到时候真的被征召。开始选举的时候，他后面的黑资料会不会被拿出来，一个一个说要检视？那等着国民党选到一半的时候，会不会又产生说啊，干脆把国民党换下来好了，换下来谁上去？ 朱立伦 上去嘛，对不对？所以他只是拿了一个锅先去打侯，把侯打下来之后，锅上去之后，过太多黑资料，结果就朱再上去了嘛，很简单嘛，这个逻辑就这样子嘛。所以你看到。国民党内部都在操作这种所谓的党内斗争了，其实这个其实我们外人看起来是很客观的，但是有些国民党人看不太清楚啊，你知道意思吗？就是说外面人来讲的话，比较客观者是能够了解到说，这真的侯友宜真的是对朱立伦没什么太多帮助啊，对所有的所谓的候选人、立法各个县市的立法委员的候选人也没什么太大帮助，因为他个人的原因嘛，他也不会去下去辅选嘛。那郭台铭来讲的话，会哦，帮忙哦，但是帮到一半的时候，不是你的问题，是你后面太多黑资料一个一个被爆出来，怎么办？怎么选？怎么选下去？对不对？干脆朱立伦就出来了，顺势而为。你知道吗？这就是阴谋论的概念啦、哦、但是我们不想揣测那么多，我们还是希望啦，就是说如果郭台铭要选的话，正正当当的提出来一些相关的论述资料，这种就跳太痛的那个逻辑喔、哦、这个不太对，这个好像说民进党执政那就上战场，那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执政两次过了，的确啦，两岸很紧张啦，但是真的打仗吗？ 你看到今天这个他用海巡船出来，他为什么不马上就是宣布七个所谓的那个演习区呢？因为他也在避战嘛，老共也在做避战嘛，他也不希望，但是问题是他面子拉不下来嘛，有时候你还要是中国人最要面子啦，就是说你给他面子啊，但是理智他输了，他 OK， 但是像郭台铭他告诉我嘛，他怎么去跟习近平讲，怎么去跟习近平讲说你不要发动战争，那习近平会答应他的话吗？啊，我就不发动战争，我对你郭台铭承诺这样子，会这样讲吗？不会嘛。所以这当中来讲充满着很多阴谋，越看越奇怪。 嗯， 哦，他越看越那起手式也越看越奇怪。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还有很多的这个阴谋还在后面了。因为曾经我也听到说朱立伦还跑去问人家说啊，郭台铭到美国去见哪些人，会见哪些人，到底美国有什么线，有什么管道，看起来没有比朱立伦更好的线啦，因为朱立伦线其实是最多的。 嗯， 我相信美国人可能相信朱立伦还比相信郭台铭还要更好。 嗯，好，所以请教维珍姐，刚刚庭华老师说有黑资料，欸，下面黑资料啊， 其实应该是说，当然过往的，你知道在商场上， 哦， 总会有一些风风雨雨啊， 对 对对，他说的我没有说，对对对对，那川普到底有几个女人，我们大家也很好奇， 啊， 所以我不知道，庭辉老师可能讲的黑资料是这个部分啊，但是我是没有听过 其他的黑资料，对， 他说的哈，那当然我们就静待看有是不是有这些相关的黑资料出来，不过。嗯，有一些资料我是可以公开讲，而且公开讲的资料其实也是大家对于郭台铭有很大的质疑，包括是什么，台湾哦，最早哦，在他的企业就是在中国投资里面，然后企业里面有所谓的中共的党支部的是谁，就是富士康， 嗯， 富士康竟然早在2001年哦，然后就已经让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手深入到他们企业里面，然后也是在广东省第一家中共党委的台资企业哦，发展到过去这22年来，你知道吗，富士康在那个中国所有企业里面竟然有16个党委，1030个党支部，然后企业里面有党员资格或者是说积极入党的多达3万人。所以换句话说，早在22年前，当时的共产党还没有强制要求所有的台湾在中国设公司的企业必须要让党支部继续的情况之下，富士康已经率先开大门了。 嗯， 你是所有的广东省里面企业里面最早让共产党党支部进去了。那换句话说，面临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也会担心会质疑你，身为如果你真的有一天有荣幸变成台湾2300万人的一个总统的话，你会不会某一天也让共产党的手就这样伸进来？ 大家嘛也惊啊，因为想说你之前做生意可能跟中国关系还蛮好的，哎，对不对？ 第二个可怕是什么，2019年那一次他想要出来选的时候，媒体去盘查他所有的资料，发现整个就是鸿海所有的资产里面在中国高达 86%、 嗯， 换句话说是你郭董几乎所有的身家都压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上，嗯，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今天要出来争取问鼎总统的这个宝座，我们也会担心啊，在所谓的经济利益情况之下跟国家安全情况之下，你会选择谁？ 嗯， 你当然现在会告诉我说你选择啊，一定会2300万人福祉为主啊，但这画面大家历历在目啊，嗯，你看当时你陪同连战去见习近平的时候，当然那时候因为你是企业的主，嗯，你那个鞠躬哇，有没有90度也有45度吧， 看起来跟今天差不多， 对，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我觉得郭台铭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家。什么意思呢？在利益之前他永远都会低头，而这个利益是在商场上，谁是代表最大的利益？中国。好，那我拜见习近平的时候我就低头，但是当他要出来选举的时候，2019年那一次，记不记得是我给中国共产党饭吃，不是共产党赏我饭吃，那这个画面呢，谁赏给谁饭吃，嗯，所以现在一样的2023年2024年他又要再度问鼎想要代表国民党披战袍，然后出来争取我们的总统的宝座。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也会担心啊，他今天这个鞠躬是向所有的韩粉鞠躬，向党内的当时国民党党内的不谅解他的情况的人鞠躬，但哪一天如果你的人家中国共产党掐住你 85% 的你的自己的相关利益情况之下，要你跟中国共产党低头鞠躬，要你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情况之下的话，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鞠躬呢？ 嗯， 其实大家会担心啊，刚提到为什么郭台铭今天比较早回，这一次比较早回比预定前两天回到台湾，有人在说是不是因为他在美国也踢到铁板，他见不到 大头，见不到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重要的人。为什么他见不到？因为大家很多人都在迎接蔡总统即将来， 没有官职嘛，对不对？ 没有官职。第二件事情，我认为他的刚提到的威斯康星州的跳票案，事实上美国人是看在眼里的。美国人会认为，其实你是一个不履行承诺的一个，以企业家身份你不履行承诺。哎，人家那个台积电130亿、150亿美元，几个月拍板定案，现在工厂都已经快盖出来了，第二厂都已经要即将去。所以如果说你对于美国的政府可以这样信口雌黄，随便开支票，而且是那个空头支票乱开的情况之下，人家怎么会正视你要以披国民党战袍来争取台湾的领导人这个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对美国或对中国，郭台铭他自己在这一场选战当中，他最大的敌人其实他自己，他跟中国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家产过多控制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再加上过往他对共产党的感觉上只要利益情况之下他都选择低头，所以在的其实都会让选民质疑安内刚适合投给他吗？ 好，我们请教苏培因为其实台湾人对首富都比较尊重啦，都觉得说好，我们要，毕竟人家也是成功的商业家嘛，但是当首富要变成总统的时候，这个中间要怎么样转换呢？好，这个是这个黄伟汉呢，这个媒体人就说郭台铭不熟，因为他其实是对政治最不熟的一位，所以你看他今天要打两岸牌，其实也是两面刃嘛。 当然是啊，因为如同刚刚慧珍所说的，他在中国的企业的关系等同在你也丢够。如果你没有好的党政关系不是政商关系，是党政关系，你没有跟党有好的关系的话，你要在那个地方设一个工厂，然后做这么大的企业，做这么大的出口，你甚至钱要汇出来等等的，都是天方夜谭。所以郭台铭能够在中国做这么大的企业，我相信不止刚刚这个慧珍所说的你让党的干部进到你的工厂而已，甚至你有很多刚刚所说的什么类似的黑资料，有多少还握在共产党手上，那你如果未来当了中华民国总统之后，有多少的资料是共产党可以拿来胁迫中华民国总统的？我觉得这光想到就会令人害怕啦齁。那另外刚刚讲到首富到底有什么样可以被检讨的黑资料，我想川普就是最好的例子川普有这个女人的关系有他经济的关系，我想这些检讨川普的东西都会在接下来的选战，如果国民党真的提名这个郭台铭出来之后，这一些一定会被检讨，那国民党准备好了，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然后今天我觉得郭台铭最荒谬的是说他要化解美中对立的关系，我公开不了，他如果可以解决这一题啊，他先解决完再来选总统，我告诉你他绝对80%动算。你不可以空口扛脆搏击嘛，你现在要解决美中战的对战，刚刚就有人讲说那不然你先去解决三星跟 Apple 的关系 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不能欧北共啊，你在商场上面的时候你可以只有两分，然后去跟人家讲说我有八分，你有合作你霸主，反正你输就是你自己的身家财产而已。你要当中华民国总统，你用这样干然话把他看的红线，台湾小你输没见呢，我们每一个人2300万人不是你郭台铭的子公司，你怎么可以用这样喊的方式啊？所以我觉得外交的部分，两岸的部分，我们台湾还是要一步一脚印，必须要小心谨慎。而郭台铭他是首富，他在商场上面可以画巴拉肯，但这样子霸气的人来当台湾中华民国的总统的时候，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的灾难哦。不过我要讲的就是说，回过头我还想要讲朱立伦的部分啊。朱立伦真的很厉害，朱立伦居然把侯友宜这一只最强母鸡给弄掉了他把他弄掉了本来他在二月初的时候，郭台铭第一时间要出来选的时候被国民党骂到臭头说这个人每次都要回来争主产，对党没有贡献，结果三月四号南投选举完之后，朱立伦把侯友宜因为在最后选前之夜 没有 出现没有现身的这一件事情给他狂操作，侯友宜的民调直直落落到现在居然可以让郭台铭提早两天回来，甚至深深一鞠躬获得国民党我现在看的连这个所有的新闻，国民党几乎所有的人没有这种人出来骂他这是很成功的， 所以我认为啊，侯友宜跟郭台铭差在哪里，你知道吗？差在一个公关公司啊，人郭台铭就是比你有钱，这个公关公司就是比你较厉害啦。所以哦，侯友宜不要乱谈，人就跟你差，就是差一点钱。 所以意思是说，朱立伦只要之后没有再挥那个郭台铭话，代表说，哎呦。郭台铭就是成功了啦。好，但重点来了，接下来一个重头戏是谁呢？蔡英文总统呢将要来会晤麦卡锡议长，而且时间呢就在台湾时间4月6号凌晨1点钟。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蔡英文总统呢即将要在洛杉矶呢会晤麦卡锡议长，我们先来看一下。 Almost colder than New York. 外面很冷哦。 贴心叮咛要访团穿得暖一点。总统蔡英文出访最后一站，脸上没有疲惫神情。 总统蔡英文抵达洛杉矶行程受到瞩目，因为出访重头戏就是要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这也是台美自1979年断交以来第三度有美国众议院议长会见台湾总统。 小英，小英，我爱你。 侨胞大阵仗在机场迎接蔡总统，毕竟接下来的24小时，我国元首也将替台湾书写历史。海内外160多家媒体等着捕捉历史性的画面，毕竟蔡总统要见的是美国政坛第三把手麦卡锡。双方在台湾时间4月6号的凌晨1点多在雷根图书馆会面，与会的还有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等跨党派议会要角。会后蔡总统发表谈话，麦卡锡等人也将召开国际记者会，而蔡总统在美国见到的不止这些人。 3月30号那蔡总统跟众议院民主党的领袖杰弗瑞有进行会晤，美国各界对台湾的支持，那进而促进许多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关注台海以及印太的和平稳定，期盼台美之间能够持续在共同关注的安全的议题上继续合作，那台湾也会持续扮演负责任的伙伴的角色。 美国朝野两大党领袖亲自会面，双方琢磨台海议题，交换意见。昔日谈判桌上的铁娘子秀真功夫，让台湾在国际上站稳脚步。三立新闻综合报道。 好，不止面对面见面的交流，请教黄哥，这一次意义非凡哦。因为呢，会晤之后还会发表公开谈话之外呢，现在总统府也说，民主的光芒呢，如同加州阳光般的耀眼。好，这是小英让我们看到的民主。那当然呢，中共哦又生气气了，砸重本动员啊！之前在纽约说一个人200块美金，结果只来了100多个人啊，现在是不是不够呢？所以钱又要砸下去，变成400块美金，说要动员超过1000人以上。 对，我先讲这次中国动员这次中国动员大概就是上次因为在纽约呢适得其反。第一个，你每个人发200块走路工被媒体揭露，他们觉得很丢脸。 对， 丢脸可能是因为钱太少， 对， 所以觉得蛮丢脸的。 对， 第二件事情呢，原本其实我们处理过境纽约其实很低调，但是因为你搞了3台游览车跟在蔡英文车队后面，搞到全纽约的媒体记者都知道 了， 所以就事情就变很高调，好吧？那这是既然高调，我觉得中国大概马下脸来，就是反正你们都知道，那我也没有什么好装的，200加码到400，然后呢，这次说要动员1000人，但最后能不能动员1000人，我个人是比较迟疑的哈，因为你知道在南加州，因为洛杉矶在南加州嘛，南加州那地方其实龙蛇混杂，大家应该还记得前一阵子台湾教会曾经发生一个悲惨的枪击案， 对， 那个凶手就是南加州合统会的活跃分子，那合统会这个组织其实是中国在海外，其实讲他当时成立是说要统一这个港澳跟台湾了，但是因为现在港澳都没问题，现在只剩台湾，所以是冲着台湾来，所以我想，包含。洛杉矶的警方 LAPD 还有我们这边的总统的随扈，美国的国务院外交安全局的随扈，以及因为美国的众议院议长他的人身安全就是由美国国土安全部的 Secret Service 密情局来负责，他跟保护政府元首是同一批人因为众议院院长是美国的总统继位第二顺位嘛，他是同一批人，那加上国会议员各自都有各自的随扈。安全上我倒是比较不担心啦，但是吵吵闹闹一定会有，吵吵闹闹一定会有。那这一次呢，我觉得很难得啦，因为我个人很喜欢一首英文歌曲叫 California Dreaming, 那这首歌讲的就是加州是一个非常有梦想的地方，因为它有好莱坞嘛，然后有很梦想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台湾的一个另类的加州梦。 就是说总统有一天在过，我们的总统其实过境 LA 常常，几乎每任总统任内大概过境好几次。但是能够在当地，能够跟当地选区选出来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当地会面，这已经相当难能可贵。 对。 更难得的是，过去我们依照台美之间的外交上的默契，通常会面，这种会面呢，通常第一，它通常不开放。哦，大概不开放，然后大概就是会面完之后给你一张照片或一段简单语音。这一次呢，虽然没有全程开放采访，但是麦卡锡直接是发新闻采访通知给所有的媒体，所以有160几个媒体报名。那可能是我在想，可能是会前大家会简单谈话寒暄一下，开放采访，然后接着闭门会。重点是闭门会之后，你不仅可以出来公开讲，而且还一起讲。而且不只是麦卡锡讲，不止蔡英文讲，所有与会的美国国会议员都要跟记者面对面。那大家可以想象记者会问什么问题嘛？大概有几题必问的嘛。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什么，政策怎么样，对于中国的威胁怎么样啊，军事威胁怎么样，然后这次蔡英文来的时候有没有违反美国的什么一中政策之类，这些大概是必考题嘛。你想想看哦，160个媒体扣掉我们国内随团的大概二三十个。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大概约略会有将近七八十个国家的媒体在同步报道蔡英文跟麦卡锡见面。这个是在台湾在国际上花更多钱，再多钱你都买不到的免费宣传。这等于是可以帮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再冲一波高峰。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价值，跟非常难得的一个争取国际曝光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跟麦卡锡的会面，跟麦卡锡的会面，虽然之前很多什么什么传说什么被，我前几天还听到那个某郭姓前立委还在讲说被取消了啦，我不晓得他今天要不要出来道歉。就是说他第一个之前其实这个案子这个见面已经定案很久，只是双方一直没有证实。那现在好可以证实了。那显然很多人应该是跌破眼镜了。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很多人讲到什么雷根图书馆什么公开讲话被取消，没有，现在不止可以公开讲话，旁边还有很多人陪你一起公开讲话，那不止没有取消，甚至还加码。我觉得这些谣言不攻自破，但是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次我们处理这个跟麦卡锡的见面处理得非常之漂亮。你让中国真是气到牙痒痒，可是他没地方发作。为什么？因为他不是来台湾见面了，重点是我们是在美国见面，你不能怎么样嘛，所以我觉得这次处理非常漂亮，也代表说，台湾越来越在国际当中扮演一个相对比较更成熟的角色，而且对整个印太区域的和平，它可以付出相当程度，虽然我们的国家不如美国那么大，也不如中国那么大，但是可以扮演一个很关键杠杆的角色，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处理得很好。另外，我想补充的就是说。这一次在纽约，其实之前我在节目中讲过，有跟众议院的少数党，就是民主党的领袖杰佛瑞斯见面，啊，张敦涵在贝里斯飞往洛杉矶的班机上也证实了这件事，而且还跟另外三位参议员共进早餐。 对， 这个在过往的外交过境也很少见，因为过往外交过境类似这样的情况，除非是记者自己神通广大去问到，要不然通常都是回国之后，或是至少离开美国之后才会证实。那这一次是呢？ 照片抢先曝光哦。 对，而且他是还要再进到美国，他是贝里斯再进到洛杉矶路上，他就直接跟随团记者讲说，的确我们见了这个人，就代表说，蔡英文在处理外交的时候，现在的共和众议院多数党是共和党，我跟你们的院长见面，但是我也不会忘了现在的民主党，虽然他的众议院是少数党，但现在执政的是民主党，我也不会忘了跟民主党的少数党领袖来见面。我觉得这是一种外交上对于美国两党政治的一个平衡。这次我觉得从这次整个跟麦卡锡会面跟各党的参众议员见面，我认为蔡英文跟外交部长吴钊燮在处理这个过境整个的外交的手腕变得非常的相对的很细致，而且你几乎让台湾获得实质的利益，但是让中国却抓不到任何发飙的理由。 好，我们请教廷华老师，而且主要是被美国所信任的嘛，因为照片曝光了嘛。好，你看哦，不止在纽约哦，这个来到美国第一站就已经见到民主党的领袖杰佛瑞之外呢，这一次哦，在4月6号台湾时间凌晨1点多要见到麦卡锡。好，之后呢也会有会谈，会谈之后呢也会发表谈话，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包括几个重点意义呢，台湾第一位总统在美国本土会到美国的议长，还有也是1979年断交之后三度由美国众议院的议长跟台湾的总统来会谈，所以这一次可以说是很多的国外媒体台湾媒体都相当期待吧。 对，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台湾总统过境美国或者是说访问美国到现在为止 蔡总统是让我认为哈，所有总统当中主动的总统，那反而是美国是被动的。什么是意思呢？就是说，当美国方面一直很想高调，或者是说很多的众议员、参议员都一直很想跑去找蔡英文总统说，蔡英文就说：“哎，你们冷静下来，冷静下来。”那反倒是，配合我们，尊重我们，尊重我们这边的安排，就是说有些事情啊，不要现在就马上披露媒体，有些事情等到我们上飞机或是怎么样之后，我们再披露媒体。所以我认为哈，一直到现在啊，不管是过往的阿扁总统或者是马总统，一直到现在。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从过往的被动，现在已经变成是主动的一个概念了。这个我觉得是很要不得的事情，很厉害的事情了。就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说，因为台湾从以前到现在，好像被当作是一个棋子，但是现在反倒是我们是不是把美国跟中国当作棋子？可以大家试着去思考一件事情。当然，我讲话是有点比较夸张一点，但是试着去思考。还有一件事情啊，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讲啊，就是说，你麦卡锡现在四月不让他来，难道他要八月来吗？八月来对选举的冲击又是怎么样？好，就算八月不来，明年520就职总统，不管是国民党当选或是民进党当选，麦卡锡就率了一个代表团来参加台湾总统的就职大典，你觉得对两岸的冲击是更小是更大？所以你现在不让他来哦，你知道意思吗？现在反而蔡英文为了要低调然后过去没有错，那接下来麦卡锡八月不会来吗？明年520不会来吗？因为他还有任期，还有好几年任期才卸下议长职务嘞，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而且你看到他发了彩通，当然昨天大家都有针对这个彩通做一些评论了哈。那彩通在上面呢，很好玩一件事情，就是 bipartisan， 大家看到当然是台湾 president 没有错，是台湾总统，但是我看到的是 bipartisan， 你拿这个东西叫马英九现在去中国大陆说你的那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来，或者是王沪宁出来。能够有 bipartisan 吗？也就是说，你的中国共产党，你还 bipartisan， 我跟你讲， 他们夸 中国大陆啊，他 bipartisan 出来是有样，是中国国民党代表，你知道意思吗？ 是全部都举手了， 中国国民党代表，因为在中国大陆，你看到他们真正的民主党，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民主世界是共和党、民主党争相恐后的要去参加蔡英文的这样的一个盛世。那代表说大家都希望来力挺台湾，这个是凸显出来。那你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你做不到这些事情，你只会全部一致通过，然后票数比零，然后你要什么那个政党，当然有几个傀儡政党没有错，但是全部都是听共产党了，这大家都知道。所以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高下立判，整个这个可以呈现出来。那全世界关注马英九前总统在中国大陆的是关注他的这个荒腔走板的表现，但是关注的蔡英文总统在美国的，他是在关注说接下来台湾下一步怎么走，因为所有的感觉啦，就感觉你说大家知道说，这个台海之间好像很紧张，兵凶战危，但是怎么去化解这个东西，要用智慧的。那你看到现在来讲的话，我刚刚提到了中国大陆派那个海巡船出来，海巡船你知道，它是中国海事，中国海事上属隶属单位叫做国务院，中国海警上属隶属单位叫做军委会。这个所谓的中国海事上属单位，这个国务院的话，它所适用的法规叫做《海上交通安全法》，那这边叫做《中国海警法》，然后解放军有解放军另外一套，所以什么意思呢？中共自己也在化解这个，希望能化解台海的紧张，但是他面子又摆不下，他还是要做一些动作，所以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因为习近平还是想要走出去，那中国不可能不走出去，他不走出去的话，整个被封起来，被闭关自守来讲的话，对这个国家自己也不利的。所以习近平自己知道，在最近见到马克也好，或见到梅德莱恩也好，那接下来他还想跟拜登有一通电话，不要这个不要以为说王毅打电话到苏利文那是有意义的，那是等于有点你不要说求饶了，但是事实上是希望说能够尽量我们双方能够讲好一下，不要把这个冲突局势紧张的局势在升高。那台湾也是要我们，你没有看到像以前陈水扁总统一样，如果这个抓到这个机会的话，陈水扁一定大力表现。但是蔡总统没有，他是很稳扎稳打的，很 stable 的 ，stabilized 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我觉得哈，这个基本上来讲，台湾的第一个能见度提高到国际社会了。那第二个化被动为主动，然后现在来讲的话，跟马英九相较起来讲的话，高下立判。 好，所以请教将军哦。所以你看哦，就刚刚听我老师说的，那中国也爱面子嘛，所以要不要做做样子呢？包括小粉红就在纽约时代广场啊登广告，也羞辱蔡总统啊。社团也联署刊登广告啊，被发现灌水。有一些社团负责人说，我什么时候被联署，我怎么不知道？好，但重点来啦，你看哦，里面解放军就说有动作了，今天开始要对台海中北部进行联合巡航巡查。 这个又是一个中央电视台的独家消息、独家讯息。这两天很常出现这样的独家的情况，然后你真的去查证，后来发现都没有什么相关的新闻欸。 这当然齁，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打压我们的外交的一些所谓的邦交国，但是你可以打压我们邦交国，你不能阻止我们交朋友嘛。嗯、台湾很多朋友啊，这一次蔡英文到美国去，为什么？人缘好嘛。为什么习近平不去啊？你们还邦交国嘞，为什么习近平不到美国去啊？对不对？习近平如果到美国去，我们的台侨会不会在那边登广告骂习近平？我认为是不会啦。为什么？我们有这个素养。那习近平为什么会？因为这些人虽然已经移民到美国去了，可他的家人还在中国欸。如果你不这样子做，我可能对你中国的家人不利。这才是共产政权可怕的地方。可是你认为习近平真的想跟美国斗破吗？大家可以看一看。大家看到这边，哇，好厉害啊！他们这个海警演习啊，6000吨的船两艘，在我们这边不断的在这个示威演习。其实你真的不应该到台湾这边来，你应该到关岛欸，你应该到夏威夷欸。为什么？那边离蔡英文比较近嘛，对不对？你不敢到美国本土，你至少到关岛、到夏威夷，那美国的地盘，你去那边耀武扬威一下，你去去看 啊，人家那边都有步军啊，没塞呢。 不能去啊，因为习近平并没有准备好跟美国要正式的翻脸。他现在叫什么？你知道吗？叫小孩子怄气啊。我跟你讲哦，你再跟蔡英文在一起，我给你切八段哦。然后这个美国说来切啊，没有，我再考虑一下。 嗯， 对，哎，我们明天还要通电话吧，我们明天还要在一起吧。就是小孩子闹脾气，所以他派两个海警在这边跑。可是大家看，哇，好像很危险。我每一次跟很多朋友分析啊，他说台海好危险哦。你看台湾海峡这么小，中国这么大，来打我们，我们很危险。对，你光看台湾一个人，没有朋友，人缘很差，真危险。可是你看到大一点。你看这么大，如果这么大，你看这里有什么？这里是东海，谁在这里？尼米兹号在这里，他正在这里演习，正在跟美日韩在做联合军演，然后往南最难突破的菲律宾，现在正在做肩并肩，1.6 万人以上在这里才参演。你说，诶，那这有什么了不起？那是友军啊，再加上台湾呢，这是北、中、南一起在做。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小汉光，诶，马上下个月开始，汉光演习兵推就开始了，所以说等于整个美日韩、台湾还有菲律宾都在做军演，有没有联合？哎，我讲我这就不能说了， 嗯 啊，我就不能说了哈。有没有联合？那可能只有国防部长才知道。那我觉得这种这么近阶段的这样的演习，频率相同，武器程式一样，目的一样，不联合怎么会放弃这个机会？我觉得会。那可是中国在哪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这叫什么？看起来很大，是被包水饺包起来了。是整个被包起来了，习近平敢扩张吗？习近平想扩张吗？他现在想的是我闹闹脾气，斗而不破。为什么斗而不破？我再给大家看这一张，一秒钟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习近平对于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加菲律宾有这么怕。美国总共齁有6个航母战斗群，我告诉你，在印太地区3个，一半呢、欸。美国有一半的航母战斗群在印太地区、欸，然后再更可怕的。在雷根号在哪里？雷根号在横须贺港、欸，在横须贺港、欸，尼米兹号长期在南海这边跑，所以它的航母战斗群有一半，然后一半的里面又有2/3是在东北亚，那是在做什么事呢？那不为了围堵中国，难道在这边雨比较多，还在这边天气太阳比较好吗？不是，它就在做这件事，因为中国成为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威胁。还有没有更麻烦的？我跟大家讲哈，还有这里，大家一直在讲说，如果台海发生战争会怎么样？我从来不讲美国会来帮我，日本会来帮我，因为那不是帮我，那叫做共同的敌人啊。如果当台湾受到侵害、受到攻击的时候，难道真的锁定这条台湾海峡吗？不是的。现在中国从南方舰队、东海舰队要绕到台湾的这一边，因为台东跟花莲这边的海滩它是比较陡峭的，它的船只要一接近，进入我们的本岛很近。他不需要通过那个黄鹏孝大哥讲的那个死亡天堂路的22公里，他没有，这边一靠近就进来了，所以说我们不能让他的军舰接近。可是呢，他要绕过这边的时候，哇，糟糕了，现在菲律宾让出了4个基地让美军来进驻，这个基地极有可能会进驻的是什么单位？林肯号，极有可能林肯号会往这边走。那你想想看，距离台湾本岛400公里，距离高雄港500公里，如果有一个航母战斗群在这里，那你认为中国的不管是潜舰，不管是它的战斗群，有这么容易通过巴士海峡吗？ 太难了。嗯，那北部早就他就已经死了这条心了。为什么？横须贺在这里，冲绳在这里，美国、南韩所有的部队都在这里。所以当中国没有办法突破，这就是岛链的概念，这就是岛链的概念。他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岛链，他永远都在这里，永远被锁在这边。那么锁在这里，台湾、菲律宾、日本、韩国，这叫包饺子哎。所以我才说，大家一直觉得说台湾很危险，对，我们真的很危险。可是我告诉你，人家讲富贵险中求啊，我觉得台湾的前途是险中求。很多人说，哎，我们打得过我们打得过中国吗？中国那么强，我没有打过中国，我只要他不敢打我就好了。嗯嗯，我没有真的要打过他。嗯，只要他不敢打我，我们的战略目标就达成了。如何不敢打我？我北边跟日本很好，好朋友，为什么？共同利益。 对， 我不要被突破，一突破日本也倒霉，台湾也倒霉。我向南边。整个菲律宾现在新任总统小马可斯，他也觉得，哎，中国看来不是我的朋友，哎，一天到晚吃我的黄岩岛，一天到晚做岛礁，一天到晚来驱逐我的渔民，这哪是朋友啊？这哪是朋友的表现啊？这个流氓嘛。 对， 所以说，当台湾、菲律宾、日本、南韩，再加上个美国在第二岛链关岛，全部紧固成一条，那不叫第一岛链，那叫一二岛链岛链带，那整个岛链带抓住的时候，中国出不来啊。所以为什么中国现在只能跟你讲说，哎？不要再让蔡英文去美国，去美国我跟你切八段。那个拜登说来切啊，他手都缩回去了。没有，明天再考虑，就是这样嘛。所以你面对了一个不敢做决定，你说他就进，你进他就说。所以我常常说，面对解放军，面对中国共产党，就跟面对鬼一样，你不怕鬼，鬼就要怕你，你越怕鬼，鬼越要吓你，因为吓你很好玩。 好，但是呢，台日友好却有人希望啊，我们好像跟日本切八段一样。请教一下方伦哦，马英九在中国说日本专炸平民得到报应，结果呢，你看他最近这几天言论啊，声量变好，新加坡媒体居然说马英九再选总统，哎呦，是不是给他像惊喜啊？ 马总统要不要再次加入？ 你怎么都心虚了，害怕了呢？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了。当然，我觉得机会很低啦。但是马总统会，就如同我们前面所说，马总统也是蓝营也好，是以国民党来说，他当然是非常重要的资产。其实，在这一次的访陆的行程， 哎，不是，我认为不止韩国要加入战局，马英九也要加入战局，是不是？ 我不认为他会加入战局啊。当然，应该这样。如果 谁帮他放消息啊？干嘛？ 那就是新加坡媒体这个他们的观察的点比较 马迷啊， 对马迷啦，对。那这个观察的点比较独特啦。但是我不可否说的一件事啦，就是马英九重新的去把他的两岸的立场跟蓝营去做一个挂钩。未来不管是谁要出来选总统，你的两岸论述可能必须要跟马英九有高度的重叠，可能你比较能够稳住所谓的泛蓝，甚至 maybe 到中间选民的一个立场。当然你说要去吃到就是说啊绿的 maybe 吃到独派台派，我觉得那有距离，一定有很大的距离。但是我认为马英九目前他在中国大陆的论述，他可以把一些中华民国啊，他可以把一些宪法的事实讲得很清楚。那我会认为说，对于蓝营在野党来说，这样的两岸论述是清楚的。 好，我感觉想要在玩文字游戏的感觉哈。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心肺大战现在还在开打当中哦，马上回来。好，心肺大战呢？现在蓝营说希望以和为贵，但请教一下苏培，有点难呢。徐巧芯还说，如果没收初选的话，我会做出行动，感觉起来还有下一波齁。 我觉得他一定要有下一波啦，因为现在国民党的方式的初选的方式其实对徐巧芯是非常不利的。然后当然徐巧芯这所有的作为包含这个故意去跌倒，然后说是费鸿泰把他推跌倒，我就觉得选举有必要选到这样吗？ 他就自己人的齁。 是啊，哎呀，东南亚的台跟老会老底齁，这真的是很难看啊。而且当一个立委真的有这么重要吗？要选到歇斯底里，选到没有人性，我觉得这真的让我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但更大的问号是要问国民党为什么让自己党内的年轻人只是为了一个公平的初选必须要选到这样老会老底，不能简单一点吗？今天居然国民党的这个台北市党部还说 不排除要提前民调、嗯。为什么要提前民调？啊，不是都公后、欸、嗯，什么时候该民调就什么时候民调，为什么还要提前民调？你是不是帮现任人、现任者在铺排、嗯？所以你当然会让徐巧芯这种 没送啊。 我跟你讲，这就是暴跳如雷嘛。我除了只能发疯之外，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因应，因为我的爸爸妈妈真的不知道是谁嘛。现场田方伦其实就可以讲，田方伦本来又要参加初选，就因为田方伦的爸爸妈妈不知道是什么人，所以他就没。 知道没有那么大。 对，爸爸妈妈徐田方伦知道是谁吗？那知道爸爸妈妈是谁吗？ 我这样回去怎么跟我妈交 代？但国民党的中央党部不知道田爸爸、田妈妈是谁，而且在国民党里面没有办法排资论辈出来，这样的年轻人没有机会。就像刚刚我们刚刚讲的。黄子哲也是啊， 对啊， 黄子哲跟蒋万安比起来，谁的能力比较好？黄子哲能力比较好，好不好？但为什么是蒋万安当市长？因为蒋万安的爸爸妈妈知道是谁嘛。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国的让年轻人连一个公平的初选都得不到，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可笑。 好，所以方伦会不会觉得说，对啊，那年轻人要加入国民党，也要给我们一点位置嘛？你会不会挺徐小新这边呢、啊？ 应该这样讲啦，年轻世代本来就要有年轻世代的冲劲，所以。巧芯他现在这样子一直打打打打打，他在2022有没有战功？我认为是有战功的，而且是很漂亮的，包含他去 K 林之间，包含他去 K 陈时中， 他去 K 费鸿泰， 所以 也是蛮漂亮的嘛。 所以没有，你现在就要去思考哦，你去打民进党，你去攻击执政党、嗯，哪边做不好、嗯，没有问题，我们都支持，嗯、我也都挺很多议题，我们都应该要跟上。那如果你是打党内的，你会有什么样的反效果？我说老实话，目前看到有没有反效果？当然有反效果。有一些长辈觉得不一定认同，有一些地方上，我也住在这个选区啊，有些里长就觉得说啊，一定爱 unable， 那我会认为啦，公平的初选对于两边，对于费鸿泰，对于徐小新、嗯、都非常重要。 那这样问你们党中央，李明贤就说党中央在睡觉吗？你觉得嘞？ 哎，我觉得党中央千万不能睡觉， 他已经在睡觉了啊， 所以一定要出来讲清楚啊。第一，绝对不会没收初选；第二，我们就原本的规则照着继续走下去；第三，最重要一点是双边必须要互相的这个约束，而且不要再有这种过激的行为。我讲一个很实际的，大家在谈说啊，侯友宜你民调怎么啪啪啪啪啪一直掉，为什么？我们这些初选的党内的，让大家看到感觉好像在所谓的内斗，有没有影响到总统？当然会啊，说没有是骗人的啦。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一些初选的，不管是费鸿泰也好，徐小新也好，甚至其他选区也好，你参加初选的人，你都要为了我们明年1月13号的大选，也要负起一定的责任。所以现在杀到刀刀见骨，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加分吗？我觉得这一点大家要扪心自问，要想想。 好，所以请教一下晃哥，那国民党发现哥哥爸爸真伟大，岳父真伟大，大家都没有改变齁。你看现在蒋万安被拖下水了，李德伟也说不要因为加入政党嫌弃你的爸妈。哇，现在战火有点越烧越烈了耶。 我觉得李德伟这句话讲的真的很有道理。嗯，齁、哦。就是说你今天不管任何人，不管你在哪一个政党，选择走政治这条路，选择加入哪一个政党，是你自己个人的选择，不是你的爸爸妈妈逼你选的。可是你当你一帆风顺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感谢过你的爸爸妈妈？可是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就是怪自己的爸爸妈妈说，都是你们党中央那个名字上面名人录里面没有你们的名字，害我你看现在很辛苦。嗯，我讲过，徐小新你已经算是得天独厚，不要得了便宜又卖乖哦。嗯，三十几岁当第二届市议员，国民党里面有多少三十几岁的？今嘛够你宝宝熟呢？ 方伦几岁？ 31。 对啊，你跟徐小新差不多年纪嘛，对不对？ 差两岁。 对啊，人家都已经当第二届市议员了、欸。 第一届。 对、啊， 还在努力， 还在努力啊，对啊。 没有徐小新，没有好的父母，有好的老板。 对啊，所以我说他已经是得天独厚，你所以不要得了便宜又卖乖。你今天这一场竞争，年轻人要去挑战比你年长的资深的前辈，也不是不可以。可是你必须要考虑到说，这是党内自己同志的竞争。你如果把他，我觉得徐小新杀费鸿泰比杀陈时中还狠哎、欸。欸真的欸，自己台探帮来的这种斗笠啊，就是杀最恐怖的永远是自己党内的同志。你杀费鸿泰杀得这么凶，我请问你，第一个你这种杀法你未必会赢。 他杀掉陈时中我又没有台北市长可以做啊，杀掉费鸿泰我有立委可以做啊。 问题是他就算初选赢了，以他现在这种气氛下去，我觉得徐小新未必会赢。你不要讲说费鸿泰我会帮他，你光是松山新义区的选民看到你徐小新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你到时候就算初选赢了，你再怎么装可爱，我认为都没有用，因为那个印象会非常的深刻。 他随手扶也没有用， 也没有用了啦。所以